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活用定语从句。我们才学过定语从句，也就是关系代词引导的或是关系副词引导的这些形容词从句，我们叫做定语从句。我不再说了，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文章的这个对话的内容。因为语法的东西少讲一点，活用的东西多说一点，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真正讲英文的目的。今天我们把这个对话呢叫 Window Shopping Together， 分成两部分，Part 1跟 Part 2。 我们先来看 Part 1。 不过在看之前，先把 Window Shopping 稍微讲一下。 Window Shopping 跟 Shopping 不一样的。 Let's go Window Shopping， 咱们一起去逛橱窗吧。只是光是逛而不买叫 Window Shopping。 Let's go Shopping 或是 Let's do some Shopping，那是咱们去买点东西吧，那是真的是要去买了。我们看这一对情侣到头来是怎么样呢？这是 Jane 跟 David 的对话。我们先看 Jane 这么说， Wow, this is the biggest shopping mall I've ever seen in the States. For sure it is big, but it is nothingcompared to the one near Dallas where I live. Hope someday you can take me there. I'm crazy about window shopping. Hey, look at that dress. I like the style and the bright color red. Let's go and take a close look. Why not? You can try it on, even if you don't buy it.Really? I can't wait to try it on.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里的对话。Jane 跟 David 之间，他们一对情侣啊，可以看得出来。Jane 先说了 ,Wow, wow. 这个是 wow, 先念啊的音 ,wow, wow. 不要念成 wow, wow 的时候嘴巴没有全开，那是凹的音 ,wow.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像汪汪汪的一样，狗在叫，这个叫哇哦，先念啊，再哇哦哇哦。This is the biggest shopping mall， 这是最大的啊一个购物中心了。Shopping mall 就是商场 ，mall 就是大卖场 ，shopping 购物的大卖场。前面有最高级修饰的形容词 biggest， 所以 the biggest shopping mall 后头放了定语从句的时候啊，那个关系代词要用 that 取代 who、whom 或者是 which。 本来这个 shopping mall 是地方，所以要用 which I've ever seen in the States， 这是我在美国所看到过的。因为这个形容词从句，也就是定语从句，前面没有逗点，没有逗号。可是这个 which 本来要用 which， 受到 the biggest 影响，最大的这种形容词，最高级的形容词影响，所以后头的关系代词一定要用 that 来取代 which 或者 who 或者是 whom 或者是 which。Who, whom 是代替人， 那么这个位置是呢代替东西或者是地方等等。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要用 that, that I've ever seen。由于定语从句我们说过了。这个关系代词做宾语，也就是做及物动词的这个宾语的时候，它可以省得掉。它作为 I've ever seen, 作为 seen 的宾语，它省得掉了。好，所以我们就要随时了解做宾语的关系代词前面没有逗点的时候啊，它是可以把省得掉的。好，这是我们讲的限定的修饰的这种定语从句，所以前面关系代词省得掉了。同样的 This is the best book, 这是最好的一本书。 That, 那不要用 which, That I've ever read,我所看过最好的一本书，那个 that 关系代词可以省得掉，你就直接讲 This is the best book I've ever read. You are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whom I have ever seen. 本来要用 whom 的，可是前面有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所以我们的 whom 就该用 that. That 作为 seen 的宾语省得掉，所以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ve ever seen.I mean it. 就是阿雄对着阿华这样说。阿华，你是我看过最好的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呢，最美的嘞。啊，那个阿华就用英文讲 Thank you. 哇，那讲的真是棒的。那不管怎么样呢，英文呢讲的好不好跟爱情是没有关系的。既然阿华讲的是 thank you, 然后呢阿雄就说 no thank you, 哇塞，他们之间的对话真棒啊。好，即使讲错了也无所谓，老外都听得懂。好了， shopping mall, 我们就可以知道叫做购物中心了。In the States, 也就是 in the United States,常常用 in the States 来取代 in the United States, 取代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太啰嗦了，所以直接就 in the States 就好了。David 就讲了 for sure it is big, 当然 for sure 是强调的短语，当然其实 for sure 也就等于 surely 一个副词 S-U-R-E,L-Y, surely it is big, 的确它是很大 but it is nothing, 可是这个购物中心呢也不算什么了 it is nothing, 但什么时候呢 compared to, 这个固定的分词短语 compared to 就是跟什么比起来，你就要把它背下来 compared to the one 就等于 the shopping mall,跟这个呢购物中心比起来 ,near Dallas, 也就是在达拉斯附近的一家的公司啊，达拉斯是一个城市在 Texas, 南部的德克萨斯州的。那么这一家的这个购物中心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而后头也放了一个定语从句，达拉斯是一个专有名词，所以呢这个本身就有特殊性。因此它的定语从句前面就要有一个逗点一个逗号 Where I live, 这个 where 就等于 in which I live, 也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如果你不加这个逗点的话，就是在离我住的那个达拉斯附近啊，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这个所谓购物中心，这就不算什么了。那就是暗示人家说还有一个离我住的比较远的达拉斯，或者另外还有一家达拉斯一个城市。所以因此这专有名词后头的定语从句啊，通常我们要有一个逗号，这点呢我们才学过的在这儿就要用到了。 Jane 就讲了 Hope someday you can take me there,这个时候主语在口语里头常常可以把它省得掉，希望啊，就是 I hope, I 不见了， 那么在写作的话，这是一个错误的句子，可是在口语这是正确的。 Hope to see you again， 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你啊，这个就可以用 Hope to see you again。 这个 I hope I 就省得掉了，希望 someday 有一天。 You can take me there， Hope 是及物动词，后头有一个 that 引导的从句，名词从句做宾语，一样的那个 that 也可以省得掉。 Hope that someday you can take me there， 你能带我到那去。好，这是说阿华说这句话的时候还准备要下跪，那 David 马上起来起来，你不要这样做。然后呢，阿华又讲了 I'm crazy about window shopping。 I 怎么翻译啊，翻成我对不对，其实不是，要翻成人家，人家很迷 be crazy about， 就是疯狂喜爱，人家疯狂喜爱逛街嘛， window shopping 就是橱窗购物，就是逛街，人家很喜欢疯狂喜爱逛街。然后接着呢他就来耍心机了， Jane 就讲了 Hey Hey 你瞧 Look at that dress， 你看那套洋装，其实他昨天已经来过那个地方了。所以啊 Jane 啊 Jane 你真是有心机啊。那你这句话的英文你很有心机怎么说，你很有心机，人家老外听不懂。You are very calculating. C-A-L-C-U-L-A-T-I-N-G. Calculating. 好。好，那么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真是会有心机啊。Hey, look at that dress. 但是 David 完全被蒙在鼓里的不了解。好，那你瞧，就是 you, 前面那个主语省得掉了，这是一个主句。后头还有一个句子。这两个主句在一起没有连词连接，他就用了分号，这都是我教过大家的，现在都随时小地方都要复习。用分号就等于逗点加一个 and。 And I like the style and the bright color red， 我好喜欢那个款式 style 那个风格以及那个亮丽的颜色，什么颜色？ red 红色。 Wow，Let's go and take a close look. 咱们去好好仔细瞧一瞧。Take a look, 瞧一瞧。A close look, 很近距离的瞧一瞧。David 就讲话了。Why not? 何不这样呢？好啊。Why not? 如果 David 比较小气的话，他讲 Why? 为什么要瞧啊？就 David 很大方。Why not?干嘛不瞧呢？ You can try it on even if you don't buy it， 你可以呢试穿一下。 Try something on 指的是身上的任何挂饰或者是腰带，那鞋子衣服等等，只要是穿在身上的任何东西，穿戴在身上的包括帽子，你都可以用 try on 的用法。从碰到这个代词做宾语的时候叫 try it on， 你不能讲 try on it， 但如果不是代词就可以用 try on。 You can try on those shoes， You can try them on， 你可以试穿那些鞋子。 You can try on the hat， 那就可以 try it on， 好，这样用法。好，你可以试穿看看嘛。 Even if， 即使，中文要翻成即使，如果把 even 去掉，就 if 就代表如果。 Even if 就翻成即使， You don't buy it， 你不要买它，你也可以试穿一下。 Jane 就讲了 Really？ 真的吗？ I can't wait to。 哦，画下来，这真是好字。人家这个 I 别忘了翻成人家，人家忍不住。I can't wait to try it on，

Why not? You can try it on, even if you don't buy it. Really? I can't wait to try it on. 好，那么如何来把这个绘画背起来呢？不要用背的，你现在可以看到下面有中文，你把英文遮住，你凭着这个中文来练习翻成英文。 Wow, this is the biggest shopping mall I've ever seen in the States. For sure, it is very big. But near where I live, the city Dallas, there is an even bigger one over there. 或者是Well, it is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one near Dallas where I live. 你也可以这样子翻译。Hope someday you can take me there. I'm very crazy about window shopping. Hey, look at that dress. I like its style and the bright color red. Let's take a close look.Why not? You can try it on, even if you don't buy it. Really? I can't wait to try it on. 你看，用这种翻译来带动死背，那棒太多了。你这个一下来翻译完之后，多翻几遍，多翻几遍，最后呢，你就眼睛闭起来，然后呢，自己就跟自己讲话 ，Wow!This is a very big shopping mall. In fact, it is the biggest shopping mall I've ever seen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sure, it is very big, but it's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one near where I live. I live in Dallas. Dallas is a very big city. Over there, everything is very big. Really?Oh, hope one day you can take me there. 你看，像这样的话，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在扮演两个角色。我学绘画从来不死背，我就这样子的，眼睛闭起来，然后自己想，一遍一遍讲，一遍一遍讲，讲到最后的时候，这是非常流利的。大家试用翻译的方式，把平面的文字翻成立体的声音，比背书好上一千遍。祝大家成功。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I danced in the surfOf an ocean, could have been someone else, could have been anything at all. Don't deny that you ask yourself, how do you weigh in this precious storm? I stumbled on the floor in the odor, unwrapped the gift, spread the sheetThere's no virtue if there's no sin. How do you weigh in this precious stone a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This precious stone a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Precious stone.Precious stone, and it won't return. Well,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s no me without you.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s no me without you. So how do you weigh in this precious stone?